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晚上好，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，欢迎收听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。今天是1月6号星期四，也是2022年我们首个 C 位日，也就是一周当中的 C 位啊，就是中间的那一天，所以呢，那我们就迎来了首个盲盒之夜，当当当当，好开心啊。第一个盲盒之夜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度过，跟大家一起猜盲盒。今天晚上所有的歌曲都会以盲盒的形式出现，然后呢我也会随机播放，和大家一起沉浸式猜盲盒。反正呢我觉得我也不一定比你们要那个答出来的快啊，虽然这歌是我选的吧。好了，今天晚上呢也会包含两份订单，到底是谁的呢？我想应该都会心里有数哈。也欢迎大家跟我连音乐蓝牙测一下音乐默契值，有没有想这个试试看今天晚上我会放哪些歌手的歌？如果你连上了，那么这位歌手就会提前出场。好啦，那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放松一下吧。老方式来互动，就是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，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。还有呢，如果你想看视频，就在抖音来找我，主持人道道就找到我了。今天呢我用的是汉堡道具，确实很可爱。因为最近呢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迷之喜欢吃汉堡，就是觉得哇，尤其是芝士加上超大的肉排，混在一起，一本满足。哎呀，这不能说吃，一说吃呢，又要开始了。不过，我想还是，既然避不开，那不如由我来先说。看到微博上收到了小萌的图，小猫咪有一点点的沮丧，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微笑了。好，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的夜晚。好啦，也欢迎大家来连音乐蓝牙，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。今天晚上第一首歌就是订单，送给刘雨欣的散散这位朋友，本年度1月第一份订单完成，请签收。 I find myself reminiscing. I knew they should have known you could. 想可惜却又下不住。我最 lover， 爱上你香味。我们的化学反应可以那诺贝尔。想让你把对我的想法说来听听，亲近变得亲近，夜空亮起星星。总是情不自禁想要牵你手，带你去哪也是够。就这样，一切以后，我的优点。脸皮厚，未来的日子有我负责陪伴你走。 环游了整个星系，找不到比你亮的星。却月亮还在 看着你出现。 The diamond sparkle in the light， 看着你出现， 被你击中的女孩。 你的眼睛像星星，亮晶晶，一眼就坠入陷阱。担心好幸运，也许是命中注定，对你目不转睛，唯独你让我变心、你的眼睛像风铃，叮铃叮，传入脑海的声音， 变，眼中的星星冲破了我们界限，透着你的笑看着我的脸，眼神对视着彼此发光的眼，我在我的身后着迷于你温柔，逐渐烦恼消失与你出现，幸福画面全由我们主演。 对你刚刚最不礼貌，有点生气，为什么把我闹在耳边窃窃私语，情话对你来说可能轻而易举， I wanna kiss you but don't tell anybody what I'm not gonna take that responsibility， 压抑着冲动让人变得抑郁， So I kiss you back It's your time to keep it as a secret， 环游了整个星系，找不到比你亮的心，哦哦，趁月亮还在 看着你出现， The diamond sparkled in the light， 看见你出现， 被你击中的女孩， Come on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们一起找星星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们一起找星星，你的眼睛小星星亮晶晶，一眼就坠入陷阱，别担心好幸运，也许是命中注定，对你目不转睛，唯独你让我甘心、yeah、你的眼睛像风铃叮铃铃，插入脑海的声音，多动听多纯净，乌云也会转天气，为你一见钟情，像化学的反应。 这首歌《你的眼睛像星星》，这是散散的订单啊，希望你能够签收到，然后并且给我五星好评。好了，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现场版啊，是 Amber 啊 Jinx周还有林凡以及日出俱乐部共同演唱的，有一些些的改编，跟原曲还是有一点差别，但是呢不同的味道还是比较动感，然后呢还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说爵士的风格在里面。好啦，那第一首订单过后呢，我看到了大家连的音乐蓝牙，有猜 JJ 林俊杰的，有连 SHE 的，有连蔡依林的，还有连这个谁我看看啊，邓紫棋，还有谁来着，我看刚才反正呢啊，还有李健的，没有， 都没有、 啊、怎么这今天这默契值下降了呢？哎，其实大家猜的都是大热歌手，但是呢今天晚上怎么说呢，我觉得我选的也都是大热歌手，但是你们就是没连对。好啦，那么接下来我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吧，这首歌呢我要让它出场，然后呢大家就开始猜盲盒，看看谁先猜对吧。这是一首英文歌，非常的带劲。 这首歌，这首盲盒啊，恭喜刚才像山外有山啊，还有一飞啊，包括新田，这个小柏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答对了。这首英文歌叫做 I Will Survive， 确实是很带劲儿，可带劲了。半夜听很有一种不同的感觉，就是很那种唯我独尊，我一定会成功的，我一定会突出重围的，我一定跟别人不一样。总之呢，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，哦哦哦哦哦，只要你勇敢去冲就对了。还没有分享今晚的晚安心语呢，我觉得这句话也很美好，只要结局完美，过去的种种都算还好。是的，只要结局是 HE， 那么过程怎么虐我都觉得可以甘之如饴。这就是一个 HE 爱好者的心声。刚才还在跟大家在抖音上面聊天，然后就是西坦说他的一位朋友给他寄了一个大吉岭茶，然后我说大吉岭茶是什么茶，我说是大麦茶吗？然后大家都说是香水啦，大道姐。哎，原谅我，真的是对香水真的非常非常的不懂。我突然间就有点感慨，或者说我觉得应该自省一下，作为一个女性，一个30多岁的女人，我活得实在是太不够精致了。我对口红什么色号完全不了解，对于这个女性的美容啊，用什么面霜啊，什么水啊，什么这个之类的，就是怎么好，有什么样的功效，有什么差别，也完全不懂。并且我从来没有看过李佳琦的直播。还有呢，就是香水，因为我自己很少喷，因为喷了之后我总觉得留不住香，但是我比较喜欢闻别人身上的香水。我喜欢的味道大概是属于那种清冷一点的，但是温和一点，比如说海洋香型。如果要是果香的话，我会觉得有一点点腻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呢。说得远了哈，现在看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，音乐蓝牙继续连着，终于有连接成功的啦。是的，陈奕迅。我看到大家连了林志炫、林宥嘉，其实林宥嘉差一点点成功，但是还是没有选。郁可唯也没有，周董也没有，孙燕姿也没有。好吧，那既然陈奕迅是唯一一个幸存者，那我们就提前放他的这首歌。我觉得这首歌呢也可以拼手速。 说要缝好你的伤，没有人爱小丑。为何孤独不可光荣，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。骑马黑马，这蓝绿的披风，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，只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。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。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，就像擦掉了污垢。 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，而代价是低头，那就让我不可乘风，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。谁说退役平凡的不算英雄？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。骏马黑马，这褴褛的披风，战马战马，你最卑微的梦，直到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。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？ 孤勇者这首歌来自陈奕迅，其实算是新歌，也是游戏《双城之战》的主题曲，那个 LOL 是吧？撸啊撸是英雄联盟吗？应该是英雄联盟啊，虽然我没有玩过吧。恭喜像一飞、新田、嘟嘟，还有棉花糖、塔克、葫芦侠全都答对了。然后大家还在连，有连张碧晨的，有连杨丞琳的，有连大张伟的，还有连这个单依纯、张杰、李荣浩、余佳运、五月天、孙楠，呵，大家连的好多呀。但是有一个成功了，嗯哼哼哼，就是用户3635周深。没错，今天依然准备了周深的歌，那我们就提前放出来吧。 想起我小时候喜欢在雨中奔跑，想要买张车票去给他一个上了地毯，也要养上一只猫。晚霞染红天空，这闷日子会有否？曾经害怕的他，现在还牵挂着他。晚风轻拂脸颊，心事也慢慢放下。亲爱的朋友啊，我要拉着你慢跑，想和他有个家，就像梦里的那样。狂风不停，我也不会畏惧，因为有你和我一起，人生多么美妙，记得保持微笑，美好生活都将你 轻的舞蹈，好好经历长大，好好陪你变老，好好的记录好好的美好。新的一年我们一定要好好，新的一天我们一定好好。 周深的这首歌，恭喜大家都很多啊，都答对了。这个盲盒就是好好生活，就是美好生活。嗯，我看到像一飞、心田、棉花糖，还有友善，哦，还有谁来来着？弟弟，有周深的地方就有我。哎呀，这是周深的铁粉啊。然后还有刚才无名说周深我也连上啦，算中啦。好的，好的，嗯。很多都答对了啊，恭喜，我就不一一点名啦。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。其实这首歌呢，歌词我刚才看到有朋友说，其实全部都是来自网友的评论，而且呢写的都是很有烟火气的。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养猫，好好过自己的生活。我总是在说，其实呢生活真的是需要安排的，就是你需要自己去经营。如果你每天摸鱼，或者说每天没有什么规划的话，那可能生活你也就觉得，哎呀，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，这一天我都干嘛了呢？好像也没干什么。我觉得至少每一天都要拿出半个小时是属于自己的时间，回顾一下自己今天经历的事情，或者说放空一下，什么都不想，让自己回归本我。所以呢，至少我觉得每个工作日的最后一个小时，我可以陪大家一起做这件冥想和放空的事情。好啦，再来一首歌。这个盲盒很简单吧？刚才林宥嘉的朋友差一点点中了，但是我还是选择放了原版。 始终学不会控制我的呼吸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音乐有爱，更动心。汽车改变生活，音乐打开世界。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，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。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，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，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。北京地铁冬奥支线，北京第一条智慧轨道交通示范线路。 雪如意，全国第一座跳台滑雪标准场地。 冰丝带，冬奥史上第一次使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接制冷环保技术。 2022北京冬奥会，第一届全部使用绿色清洁能源的奥运会。 北京第一座双奥之城。 赛场外，我们用第一践行这座城市对奥运、对世界的承诺。赛场上，他们也会用第一彰显奥人的冰雪荣耀。 2022北京冬奥，携起手，做第一，做第一。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，帮你省钱，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，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，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。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。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。 23点31分，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。今天也是2022年我们的首期盲盒之夜，因为每周四呢，我们都是盲盒之夜啊，就是所有的歌曲都要以盲盒的形式出现，而且是随机打乱的。现在呢又加了新的玩法，就是音乐蓝牙，如果有连中的，那么这个成功的歌手就会提前出场。哎呀，有一点点的，想想还有点小兴奋呢。刚才在广告间隙的时候猛打了两个喷嚏，哎呀，好像不知道是过敏还是感冒啊。提示大家，最近呢这个空气比较干燥，然后不管是过敏还是说感冒呢，可能都是容易高发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戴好口罩，还有就是谨防感冒，多喝热水。好，多喝热水是真的可以消毒的。来吧，继续跟我保持互动联络，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，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。视频直播呢也在进行当中，就在抖音来找我吧，主持人道道。逢时播报一次，其实这已经快两次了啊，现在是177670赞。让我看看神秘的点赞助力榜，榜一啊，依然是献爱心。第二名是我反手就是一个，第三名萤火虫，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们，当然也发现了新的朋友哈，欢迎欢迎。刚才的那首盲盒呢，就是来自萧亚轩的《突然想起你》，也是在他第一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。其实这首歌我一直都比较喜欢，现在听还是挺洋气的，虽然它是20年前的歌了。

这首歌是来自陈粒的《奇妙能力歌》，我总觉得这首歌好像就是一个 demo 版，因为听起来呢，其实音质并没有那么的好。可是呢，这首歌就像思思说的，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它都会有一种让我静下来的能力，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奇妙能力歌吧。看到大家都在连着我们的歌手啊，现在又回来了，回到了正轨，但是也有跑偏的陈佩斯，陈佩斯老师怎么出现了？还有哎呦，已经开始连到海外了，惠特尼休斯顿。我想想啊，目前呢接下来好像没有惠特尼休斯顿出现，也没有英文歌出现，任素汐、康姆士、 Mr. Miss、 王若琳、牛奶咖啡还有之前的一些陈小春、陈慧琳、告五人、林忆莲，所有的大家写的名字都没有。就这么难猜吗？今天我们的默契值这个链条是断了吗？刚才收到了大家的半点表白，因为我们半点呢是有一个隔断的。哎，我突然间觉得很好。以后呢，为了满足我的小小的虚荣心，那请大家半点的时候都踊跃向我表白吧。表白的好我就加精。这什么人？好开心，看到大家的表白，我就觉得哎，这一天又是可以让我美好的心情满满。好啦，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出盲盒。其实呢，刚才这首《奇妙能力歌》就是来自陈粒哈，就很多朋友答对了，我就都不点名了，因为大家刷得太快。每次听到这个歌曲，我就想到另外一首歌，我觉得跟它很像，包括歌词的写的方式都很像。这到底是哪一首歌呢？都没有连对啊。它就是。 不出旅行的意义，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都是你离开的原因，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。 陈绮贞《旅行的意义》，其实这也算是大热歌手哈，可能大家没有想到，所以呢就还真的没有连陈绮贞。啦啦啦说，我好稀罕这句歌词啊，说不出旅行的意义。其实我就觉得这首歌和刚才的奇妙能力歌都是很安静的，然后呢歌词也都是你看过什么，你看过什么，但是你却看不懂我。奇妙能力歌呢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，但是呢我又读不懂你，所以就有相似的地方，但是又完全不同。还有连张学友的，还有连张惠妹的，很抱歉还是没有。好啦，就大家今天晚上就是越连不上越想连，所以今天晚上特别的热闹。还有宋彦君还发了我直播间的截图，是的，我今天用了汉堡的道具。子琪说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，没有。好啦，大家可以放松一下哈，今天晚上我们的树洞信箱今年的第一封语音信箱出现咯，所以呢一定要好好来听到底是谁呢。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今晚树洞信箱就是来自思思的语音。 我真的很想和你在一起，很想你生病的时候我都能在身边照顾你，很想每天都有你的拥抱，很想你不开心的时候我可以哄哄你，也同样很想你依赖我，很想每天可以听到你的晚安，很想你永远不会丢下我一个人。我承认我不是完美的，但我一定是最认真的，最爱你的。我承认不会说关心或体贴的话，不会说软话。我承认我脾气有时候倔起来要死，但我不想我们分开。其实我心里难受的要命。 怎么样，听到第一封语音信箱还是有点特别吧？也期待着更多的语音信箱能够向我投稿。来听这首歌，这也是今天的第二份订单，来自西探，下单的是仍然爱过的人。如果你听到请签收。 终究还是没有飞过旷野，那些正在约定的蝴蝶，我们的爱情一路被时间书写，一路瓦解。后来的你我就散落世界，各自随着霓虹灯明灭，恍然回想起那一场生死离别，竟像幻觉。 曾经的我们丢失了的 经的热烈，就只能接着泪腺轻描单线。我爱过的人，你在哪座城？是过的安稳，还是浮浮沉沉？而是我残忍面目全非，曾经的 爱过的人。这首歌来自任然啊，刚才好像看棉花糖说连上了。好的，其实这首歌呢算是一份订单，然后如果连上那就是默契值满分。无名说，哎呀真是道道，你这个出题太偏门了，老是出这种冷门歌手，明明刚上二年级偏偏期末都考高数啊。没有了，大家今天这个可能是连接的成功率不高，不过没关系啊，以后我们每天都可以连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今天我准备的歌手还真的都比较大众吧，虽然说可能有一些会有一些年代感了，因为毕竟我的年龄也在这儿嘛，是吧？所以大家可以天马行空的去猜。嗯，大家都觉得今天晚上的语音树洞很好听，对不对？就像这首歌，这是我特意去配的一首。嗯，爱过的人，就算是不爱，也不要怨恨。还是希望对方能够过得好吧。祝对方幸福，这是发自内心的。最后一首晚安曲，嗯，也要出场了。虽然说还没有人连上，不过没关系啊，那等到放出来你们就会猜到这到底是哪一首歌了。好啦，今天晚上午夜情歌就陪伴到这里，同时也感谢大家的陪伴还有点赞哦，现在已经是20万了，20万8000多，感谢数据组的精灵们。好，也看到了一份订单，收到。那就跟大家说晚安啦，接下来是月海新歌。 花瓣随着风落地，我看见多么美的一场樱花雨，闻一闻茶的香气，哼一段旧时旋律，要是你一定欢天喜地，你曾经坐在这里幸福都能被预期，你打开我的手心，一切都突然安静，你要我承接你的真心。花季虽然会过去，今年明年有一样的风景，是你给的美丽。